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回到北京之后，我同杨雪莉分头行事，佢负责去揾设备，对献王嘅人头进行扫描同埋剥离，而分析十六枚玉环嘅工作，自然就落喺我头上啦。呢件事咧睇起身系简单，实质上根本冇地方可以着手嘅。一两日之内，杨雪莉嗰边应该就会有结果啦，而我呢边咧，连个努力嘅方向都冇。只好成日坐喺度等佢消息啦。呢一日，我正坐喺院里头唞凉，大金牙琴琴青咁嚟揾我，一入门见只有我一个人，就问啦： 阿胡爷，肥仔去咗边啊？ 我话啦：今日朝头早咧，佢一早就将个皮鞋擦到立立令，可能去咗跳舞啩。跟住我继续问佢啦。依家呢个时间啊，唔三唔四，你点解咁得闲过嚟嘅？潘家园冇生意咩？大金牙话啦： 胡爷，有件事呢，就想揾你商量下。今日朝头早咋嘛，正话一开始啫，就嚟咗150个差佬，250个工商，反正啊，全部都系嗰啲着制服㗎啦。见到嘢就抄，大家冇办法啦，咪只好暂时撤啦。 我奇怪咁问啦：啊，咁系咩事啊？上上下下嗰啲关节，你哋唔系都系打点好啦咩？ 唉，唔好提啦，呢排嚟淘货嘅鬼佬啊越嚟越多，胡爷你都清楚啦。我哋呢啲人门面上摆嘅嘢，有得几件真嘢啊。嗱，有位呢比较有影响力嘅国际友人，做咗冤大头啊，俾我哋一位行家困咗。嗰位老兄啊，出咗隻烂罐俾个鬼佬，话系咩当年宫里头腌过御用咸菜俾乾隆爷食㗎啊。唉，点知人哋返去一鉴定，都简直唔系嗰一回事嘅。其实就系隻后现代嘅痰罐。呢回啊，真系非常严重咁伤害咗呢位著名国际友人对我哋嘅友好感情啦。结果咪搞大咗咯。 我就对大金牙讲啦：我哋成日响度无牌经营呢，确实都唔系长久之计嘅，不如揾翻个好啲嘅铺头，费事成日担惊受怕啦。 潘家园嘅地摊呢，主要咧系信息量大，帮买卖嘅双方都提供一个平台，边个都冇旨意响市面度揾钱噶啦，主要咧都系靠地下嘅交易。 我又问大金牙啦：咁呢排盲佬点啊？点解返嚟之后都未见过佢嘅？ 哦，盲佬依家不得了咯，真係牛屎到不得了啊。自称系咩陈全老祖转世，出门啊都要红旗接嘅，专门帮啲港客算下命摸下骨，指点下迷津。啊，嗰啲水鱼啊，佢老尾又真係信佢㗎喎。 我同大金牙边飲茶边吹水，不知不觉已经到咗中午啦。正諗住去边度搵食好呢，忽然响起一阵敲门声。我心諗可能係杨雪莉返嚟啦。於是出去打开院门。点知嚟嘅係一个生保人。呢条友啊油头粉面，但语气又极为客气嘅。自称叫阿东，话系嚟揾黄海泉先生嘅。我话啦：咁即系揾肥仔，唔喺屋企啊，晏啲再嚟啦。讲完就想关门㗎啦。 阿东又话啦：， 咁揾胡伯一先生都得嘅。 我唔知佢揾我有咩事，于是就请咗佢入嚟先讲啦。阿东又话啦：， 我咧系受老板嘅委托，请你哋过去倾单古玩生意嘅。 我最近啊冇咩心机做生意，但系大金牌一听有主顾揾到上门嘛，于是系都要拉住我过去倾下。我一睇大金牙咁啱随身就带住几样嘢，反正就得闲无事，于是就应承跟阿东过去同佢老板见下面啦。阿东将车开咗过嚟接咗我哋过去。我心里头不免有啲奇怪啦。呢、这个叫做阿东嘅人，佢老板系点样搵到我哋嘅地址嘅呢？但系当我一问起阿东佢老板系边位之类嘅话，佢就一概唔讲啦。我心諗啦，佢阿爷肯定又系嗰隻死肥仔喺外边乱咁讲嘢㗎啦。不过呢就去倾下都冇咩问题，讲唔定仲可以捞返笔添呢。阿东开车将我哋接到去一个幽静嘅四合院前面。我同大金牙一睇呢间院，唉，真係十分羡慕啊。呢一套屋真係非常讲究嘅。行到入屋里面，只见檀木架上面陈列住好多古色古香嘅器物。我同大金牙都算系识货嘅人啦，四周围一打量，就知道呢个主人非同小可。屋里头摆嘅嘢似乎全部都系坚嘢嚟。阿东请我哋坐低，佢去后边请佢老板出嚟。我见阿东一出去，就对大金牙讲啦：金爷，睇唔睇到啊？发郎彩芙蓉雌鸡玉壶春瓶，描金嘅紫砂方壶，斗彩高士杯，哇！呢啲啊，全部都系值钱嘢嚟噃，随便攞件出去啊，响潘家园啊，都实听吓亲人啊！同呢间屋里头嘅嘢比起身，我哋带嚟嘅几件嘢，实在系有啲攞唔出手喎。大金牙岌头讲啦： 系啊，呢位都唔知咩老板嚟啊，睇气派啊，都唔系一般人啊。点解会諗到同我哋做生意嘅呢？我哋呢啲咁嘅湿碎嘢，人哋肯定睇唔上眼啦、啊。 我突然喺屋里头发现咗一件非常特别嘅嘢。连忙对大金牙讲啦：金爷，你睇下中间摆嘅嗰件瓷器，你睇下系咪有啲问题？大金牙从椅度企咗起身，行到嗰件瓷器嘅前边，仔细咁端详起身。呢件嘢系一只肥大嘅瓷猫，两只猫眼圆睁，炯炯而有神采，但系睇起身呢，并唔系咩名窑嘅出产嚟嘅。做工亦好一般，似乎唔系几符合呢一间屋里头嘅格调。瓷猫最显眼嘅地方系佢嘅胡须，唔知点解啊？呢个瓷猫竟然有13条胡须，而且可以插、可以掹、可以活动嘅。做工最精细嘅部分都集中响度啦。大金牙忽然谂到啲乜嘢，拧翻转头对我讲啦。 呢种系咩师嘅人屋企里头供奉嘅嗰种13须花瓷猫啊！ 响湘西等地嘅山区，自古就有赶尸咩师两种生意。其中咩师呢，系类似于盗墓嘅勾当。咩师嘅人屋企都会供住咁样嘅一只瓷猫，每次做嘢嘅时候啊，都会烧一支香。对13梳花瓷猫扣几个头。如果呢个期间瓷猫个胡须跌落嚟或者折断咗，咁嗰日晚黑就绝对唔可以出门㗎喇。呢个系发生灾难嘅预兆。据讲呢种方法万事万灵嘅。响民间传说又传到神乎其神。依家咩师嘅勾当当然早就冇人做啦。但是我哋曾经在潘家园道见过一次，在京津地区 从明清年间开始，亦都有外九行嘅人拜祠猫。嗱，嗰啲小偷屋企里头咧，都会供奉祠猫嘅。不过嗰啲咧系九条须嘅，样式咧亦都唔相同。十三须嘅只系相思咩思嘅人屋企里头先有嘅。呢种习俗出自边度？到咗今时今日就已经唔可以考证啦。我一见到呢只十三须祠猫，立即就谂到啦。呢间屋里头嘅主人，估计佢哋嘅祖上就系湘西嘅盗贼，专门做埋咩丝盗宠嘅勾当。唔系啊，点会咁阔绰啊？呢个时候，一阵脚步声传咗过嚟，我急忙对大金牙使咗个眼色，就当系咩都冇见到，坐定定继续等啦。请我哋嚟倾生意嘅嗰位老板系个香港人嚟嘅，五十岁出头到啦，又矮又肥，自称叫做明叔。一见到我啫，即刻就扮晒熟络咁啦。 啊，胡兄弟系嘛？唉，我哋以前做过生意噶啦。 但我绞尽脑汁，始终都冇谂起身，几时同佢做过咩生意啊？后嚟呢，仲系明叔自己讲出嚟嘅，我先明。原嚟啊，我同肥仔做嘅嗰第一单生意啊，亦就系嗰只俄身痴文双礼璧，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啦？系同天津一个开古玩店姓韩嘅少妇做嘅，佢呢就系明叔包养嘅情妇啦。我谂啦，点解佢揾着我呢？讲唔定其中有咩问题噃，仲系小嘢麻烦为上啦。我打算呢，尽快等佢睇完大金牙带嚟嘅几样嘢，然后就各走各路啦。于是我就对明叔讲啦：老兄啊，好多谢你咁抬举我哋，长条路远咁将我哋接咗过嚟。但系讲实话啦，最近我哋手头上确实冇咩太好嘅货。嗱，随便带咗几样嘢，你如果睇得上眼嘅，你就留翻嚟玩啦。讲完，叫大金牙攞出几样小玩意出嚟，等佢长下眼。大金牙见系个港客，知道有搵钱机会啦，立即啊霎熟九头咁，从提包里头攞咗个瓷瓶出嚟，双手小心翼翼咁捧住。 啊，老板老板，你长下眼长下眼，呢件系北宋龙泉窑嘅珍品嚟啊！ 明叔一听咁讲，亦都系吃咗一惊啊！ 哇，你有冇搞错啊？呢个系国宝级嘅嘢嚟噃，你就咁随随便便咁装喺包里头？ 大金牙知道啊，越系喺大行家面前，就越系要讲大啲，但系呢，要讲到好似真嘅咁，你将佢讲到懵晒啦，讲到晕啦，佢就会开始相信你嘅话，而开始怀疑自己嘅眼力。大金牙对明叔讲啦： 你老人家咁就有所不知啦，你睇下，你睇下我镶嘅呢隻金牙，睇唔睇到啊？好嘢嚟呢，我哋屋企嘅祖上啊，系大金国四郎主金牙术，我呢就系佢老人家正宗嘅十八代嫡孙，呢啲啊系我屋企祖宗从北宋道君皇帝手里头缴获嘅，响黑龙江老家嘅笼底啊，都唔知放咗几多年嘅啦。唔见到真系你一种识货嘅人，我啊真系唔会随便攞出嚟嘅。 明叔啊，当然冇上当啊，唔理大金牙，但系同我讲啦， 胡老弟啊，你哋有冇真正嘅好嘢啊？嗱，如果你哋唔缺钱使呢，我可以用嘢同你哋交换。嗱，我呢间屋里头嘅古玩，边件你睇得上眼嘅，你即管攞去就系啦。 我心谂啊，佢咁讲啊，摆到明就系话里有话啦，请我哋嚟系有目的嘅。不过从云南带翻嚟嘅嘢都系好有用处嘅。就算是比作金山我都不会出手了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干脆将说话挑明。 直接话俾明叔知，我哋最好嘅嘢就系呢件龙泉窑啦。虽然系仿嘅，但仲算系过得去。愿意就要，唔要嘅话就攞翻去，到时候就咪后悔啦。明叔啊笑一笑，攞起茶几上一本相册，讲话系请我哋睇下佢喺香港嘅收藏品。我翻咗冇几页，越睇啊越觉得奇怪，但系心里头已经明啦。原来呢位香港嚟嘅明叔啊，系想买一面可以镇尸嘅铜镜。咁肯定系肥仔喺外边讲漏嘴啦。呢、这个消息啊，唔知点样传入咗呢个明叔嘅耳里头。佢以为嗰面古镜啊，仲喺我哋手上。其实佢都唔知道，嗰面镜啊，我都仲未待热啫，就冇咗啦。我问明叔啦，老兄啊，你收藏咁多古代干尸用嚟做咩呢？明叔俾我睇嘅呢本相册啊，里面全部都系各种嘅棺木，棺盖一律都系打开嘅，露出咗里面嘅干尸，年代风格都唔相同，有啲系一具棺材一具尸体，亦有啲系两尸侧卧相对，系放喺一个棺材里面嘅夫妻，更加有啲呢系几十具干尸集中喺一口巨棺之中嘅，外边呢都罩住用嚟隔绝空气嘅透明柜。话就系私人收藏啊，但系睇起身呢，更加似系展览馆里头嘅展览品啊。我啊问明叔，呢啲干尸系用嚟做咩嘅？收藏古董嘅人啊大把，但系估唔到啊，呢啲真正嘅骨董真系都会有人要嘅。以前听就听讲过，新疆嘅干尸好值钱嘅，但系我收咗咁多货，呢一种嘢仲真系头一次见啫，真系大开眼界啦。明叔就话啦， 胡兄弟啊，你咁就唔知啦。国外好多嘅博物馆啊，都专门购买保存完好嘅古尸嘅。呢啲古尸系一种凝固住永恒死亡之美嘅文物，其中啊蕴含住好巨大嘅商业价值同文化价值嘅。你话系唔系啦？你哋既然睇过我嘅藏品啦，咁你哋可唔可以俾我睇下你哋从云南搞返嚟嘅嗰面古镜呢？嗱，价钱任你哋开，或者系我依度嘅古碗里头你鍾意边件嘅随便攞嚟换，冇问题。 我心里头諗啦，呢位明叔呢系个识货之人，或者佢真系知道嗰面铜镜嘅来历都唔顶喎。不如先套下佢，唔好讲俾佢知嗰面镜早就唔响度。於是我就问明叔啦，嗰面镜嘅来历唔通你都知道？明叔就笑住讲啦， 啊，胡老弟啊，你仲想考下我添啊，系咪？呢面铜镜呢对你哋嚟讲系冇咩作用嘅，但系对我嚟讲呢佢就非常有用啦。世间嘅辟邪之物都莫过于此啊。嗱，讲起来历呢，虽然我就冇亲眼见过，但系当时我听几个古玩行嘅朋友讲起过，我立即就諗到啦，呢面镜一定是先秦以前的古文，绝对不会错的。秦始皇就是个法家，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啊，啱唔啱啊？ 我只是记得呢，文革时期啊，曾经批如平法，好像那阵时呢就提到过什么法家的，具体是什么回事就完全搞不清了。只好啊，似懂非懂咁点咗下头。大金牙喺旁边就讲啦， 呢啲我哋都知道，百家争鸣嘅时候有咁样嘅一家学说㗎嘛。係治国施政嘅理论，到咗汉代中期颛顼之后就绝咗喇。 明叔啊继续讲啦， 真人面前唔讲假话， 嗰面可以震撕辟邪嘅铜镜，就系法家嘅象征之物。相传呢系造于紫阳山，能够照四围。据记载啊，当年黄河里头有敖师兴风作浪，整沉啲船只。秦王就命人将此镜悬于河口，并且系派兵看守。直至秦汉更替，呢面古镜就落响汉代诸侯王嘅手中，最后又唔知点样又流落去咗云南。能够克制思变嘅古镜，呢、这个世间上绝对冇第二面。你哋如果将佢让咗俾我，我绝对唔会令你哋蚀底嘅。你哋话系唔系啦？ 我听咗个大概，心里头呢虽然都觉得有啲可惜，但呢个世界上啊，本嚟就有早知系冇乞衣噶啦，价钱再好都冇用啦，呢件嘢都唔见咗啦。于是我就对明叔直讲啦：啊，老兄啊，我手头上根本就冇呢面古镜，肯定系嗰个死肥仔乱咁吹水车大炮啦，你信佢一食都死啊！讲完我就要起身告辞啦。但明叔似乎仲唔系几相信，一再挽留。咁啊，唯有只好留返落嚟食餐饭啦。明叔仲系以为我哋唔舍得啊，于是又攞咗一件好古旧嘅玉器出嚟，举喺我面前。我一睇就知道呢件嘢唔系普通料嚟啊！睇佢嘅意思系想同我交换。嗱，做我哋呢行呢系有规矩嘅，双方呢唔可以直接过手嘅。如果想俾嘢人哋睇，必须呢先放响台，等对方自己攞起身睇，而唔可以直接交到对方嘅手里头嘅。如果价值不菲嘅嘢一旦打烂咗啊，咁就讲唔清楚到底系边个责任啦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明叔既然将呢件嘢握实响手里头，我就唔好意思接过嚟，即系睇咗两眼。虽然只系得手指尾咁细，但绝对系一件价值连城嘅宝物啊！点解咁讲呢？因为啊，我企喺呢件嘢嘅旁边，即刻嗰啲鼠气就马上冇晒啦。大金牙最中意玉器噶啦，睇到啊赞不绝口啊！ 古人云：玉在山而木润，产于水而流芳。呢件玉凤啊，虽然的色啊，但一攞出嚟，成间房都显得咁滋润啊，真系舒服啊！敢问系唐代边位娘娘戴过嘅呢？ 明叔啊，得意咁笑住讲啦。 仲系金老弟你有眼力，边位娘娘？嗱，天宝为士虽然系一本演义，但系其中亦不乏真材实料。里头讲杨贵妃含玉燕樽，以解肺渴，指嘅就系呢块玉啦嘛。呢件嘢是用一块沉响海底千年的古玉雕琢而成，玉性本来就温润，而且在海水度浸泡了咁耐，更添其良性，可以泻热润燥，更兼可以解毒，是一件无价之宝啊！亦都是我最喜欢的一件咯，你哋话系唔系啊？ 好啦。睇嚟呢个明叔呢不惜一切嘅代价都要得到嗰面古镜。咁佢要嗰面古镜嚟做咩呢？佢到底係有咩意图呢？ 呢个明叔有咩意图我暂时就唔知道。但係就响呢个时候，喺呢间北京嘅四合院外面传嚟咗一阵阵嘅声音。你大家听下。